为他心碎，明知结局何必去赌换洒器具，狂呼我空虚空虚，怒骂是他不对，强忍眼泪，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。 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，

对生命失去了期待， 没有你 我宁愿永远沉睡不要醒来。我愿意走过天涯，飞过海角，只要能够守候在你身边，我愿意用这辈子把你想多梦而去，仿佛再多等一秒我都流泪，来不及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跟在你身边。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